各位法师，各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 阿舍利 全念，我弟子妙音，始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 僧伽， 诸众中尊。 阿舍利 全念，我弟子妙音，始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 僧伽， 诸众中尊。 阿舍利 全念，我弟子妙音，始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离欲中尊，皈依 僧伽， 诸众中尊。请睇《大经科注》484页。我哋从第四行第二个字睇起，本愿第21愿，名悔过得生，故知悔过乃往生之关键，盖一切罪从忏悔灭也。我哋要问，忏悔系咪真能灭罪？你如果问我，我会肯定咁同你讲，确实能灭罪。点解呀？罪性本空，佢唔系真嘅。真心里头绝对冇丝毫罪业。真心是尽善尽美的，是非善恶根源在阿赖耶，所以转识成智，罪全无了，罪福都无了，那往生极乐世界确实他就转识成智，又何况净宗主张大业往生，大业往生凡夫得，转识成智就唔系凡夫啦，发生大事啊！阿惟越之菩萨，所以生到极乐世界就系啦，咁冇话好讲啦。喺几时转识成智呢？喺莲花里头。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是莲花化生，往生将这个身体抌了放下了，神识坐在莲花里面，莲花就合起来接引的时候，花是开的，你坐上莲花度，花苞自然合起来，佛带着到莲花去极乐世界，摆喺七宝池里面。喺七宝池里面，开花嘅时间长短就唔一定。咁就系各人信愿持名嘅力量。信愿持名嘅力量强，朵花到极乐世界七宝池度，马上就开啦。花开见佛。有啲人时间好长，甚至仲有人带住半信半疑嘅心，佢亦往生，生边地？边地喺边度？边地就喺花里头，花就系唔开，唔开点呢？佢见唔到佛，听唔到佛法，佢苦嘅就系呢一点。除咗咁之外，佢乜嘢苦都冇。佢真係入极乐世界啦。 苦喺见唔到佛，苦喺闻唔到法。佢就叫边地而成，边地而成就喺莲花里面，花冇开，而根蚊甩，花就开啦。所以对呢个法门唔好怀疑，严重嘅怀疑去唔到，唔会有感应。稍为怀疑就会感得花唔开，花开嘅时间延迟，冇可能一到嗰度就开花。呢一点我哋要懂啊，所以要真信，要切缘切系恳切，非常恳切想往生嘅念头。换句话讲，对呢个世界冇留恋，非常盼望极乐世界，真正求恨不得早日往生，而家就去，强烈嘅愿望系你绝对得生净土嘅保证。所以忏悔重要，用咩忏悔法？而家有人提倡用占察法嚟忏除业障，好唔好？好。你问我学唔学？我以前学过，时间唔长，唔到半年就唔学啦。点解呀？呢句佛号比佢强多啦。嗰种忏悔系零零碎碎嘅。念佛忏悔系彻底忏悔，将罪根都掹甩啦。呢一点要知道。呢句阿弥陀佛名号万德洪明，你念佢，佢边有罪业啊？佢冇罪业，日日念佢，将阿弥陀佛摆喺心度，所有罪业都滅干净啦。要明白呢个道理啊！如果唔系咁，无量寿经就白学啦，咁就太可惜啦。所以一定要相信。你睇海贤老和尚为我哋现身说法，佢有冇持戒？有，点持法？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系圆满嘅戒律，圆满嘅三昧，圆满嘅波野。你仲念咩？念呢尊法个尊法，念呢个菩萨嗰个菩萨，诸佛菩萨嘅名号都喺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之中，一个都冇漏。念阿弥陀佛全都念到啦，所以念佛功德不可思议，你要相信啊！你唔信唔怪你，点解啊？难信之法，难信你能信，咁仲得了咩？点解你会信？你有大福德、大善根、大因缘。弥陀经常讲得好清楚，不可以小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能信唔怀疑，系大善根、大智慧。呢种人千万众难得有一个，所以你唔相信系可以明白嘅。呢种善根福德系无量劫修成嘅，唔系一生两生，无量劫修成嘅。我哋真嘅将呢部经读通咗，搞明白啦。呢部经主要嘅目的系乜嘢？就是帮我哋断疑生信，发恳切求生净土呢一念，呢、这个功德无比殊胜，同阿弥陀佛直接感应，悔过得生。二十一愿嘅题目，再睇下面持者奉持，命中不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是本愿的主旨，宿世作恶有决定业，命中之后 虽于此界或于他方堕三恶道，呢种定验每个人都有。呢一生能到人道非常幸运，过去生中死嘅时候，最后一念系个善念，五戒十善嘅善念，呢个念头感得嚟人道，上品十善感生天道，唔系阿赖耶里头只有善恶嘅比善多，呢个善冒出嚟，好幸运到人道嚟啦。喺人道呢一生中，认真去反省下，做嘅恶多定系善多，自己会知道，人哋唔知，自己知道。起个恶念都系做恶业，做业边个做？身口意三业喺度做，身系有行动，口系言语，意系念头。我哋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同五戒十善相唔相应？相应善业，同佢相背就系恶业。起心动念都算入去嘅，唔系话起心动念冇事，唔系起心动念落喺阿赖耶里头，就系业集种子。你话几咁可怕呢？连夜晚发梦，梦都系有种子。阿赖耶种子喺梦中起现行，梦就咁嚟噶。所以你嘅梦有美梦，有恶梦。美梦系阿赖耶嘅善业，恶梦系阿赖耶嘅恶业。种子现行，想到呢度就非常可怕。点好念佛？无论咩念头，念头一起阿弥陀佛，就将呢个念头换过嚟啦。咁叫忏悔，系真忏悔。如果换唔过嚟，咁就随业流转，将来感得嘅果报。任何一个人一生十生千万劫嚟，必须知道果报都系自作自受，冇人能帮你改变，自己要负100%嘅责任，唔可以怨恨任何人。点解呀？同人都冇关系嘛，全系自己做嘅，自己做当然自己要受。我哋非常幸运喺呢一生中能遇到佛法，能遇到净宗，能遇到呢部无量寿经宝典啊，真系稀有难逢。佢系无量寿经最完美嘅版本。下莲居老居士喺抗战期间完成嘅，我哋老一辈嘅好多好多念佛人未见过呢个版本。我哋非常幸运，早年律洪法师从山东去台湾带咗几本，到台湾之后，佢将呢几本书送俾李炳南老居士，我哋有幸见到啦。老师一睇嗰本书，特别系睇到前面嘅序文，序文系梅光熙老居士写嘅，梅老居士系佢嘅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嘅教就系佛法，系跟梅大师学嘅，梅老同夏老系师兄弟，老朋友，老同参，亦系老同事，佩服到五体投地。李老师喺台中翻印，印过两次，大概亦就系两三千本咁上下，分量唔多，所以见到嘅人好少。我哋可以话有幸 比较早啲得到。至于黄念祖老居士嘅注解就更迟啦。佢呢部注解完成嗰阵时，我正喺美国，美国嘅同学将黄老居士喺电话度同我介绍有咁嘅一个人，我听到之后就谂呢个名好熟啊！李老师讲过，李老师知道，所以我有咁嘅印象，我就问佢系唔系梅光熙嘅外甥，系咪下莲居老居士嘅学生？结果打电话同我讲系，我话咁快啲请佢嚟，佢系我哋净宗嘅善知识。佢喺美国住嘅时间短，一个月就走啦。我冇同佢见面，通过几次电话。冇几耐，佢翻北京啦。我特登去北京探佢，好似系1984年。我冇记错嘅话，系1984年。我哋美国华府佛教会系1983年成立嘅。我1982年去美国，1983年嘅时候喺纽约讲经，遇到佢哋啲同学，我去华府佛教会参观过，佢哋请我做会长，我系佢哋第一届会长。1983年，1984年邀请老居士去美国访问，住咗一个月，呢部书就是注解啱啱完成，佢用油印印咗100部，佢去美国带咗一部，就将嗰部送咗俾我。我睇完之后非常欢喜，我喺电话度问佢有冇版权，佢问我咩意思，我话冇版权，我喺台湾翻印，有版权我尊重你。他说没版权，还要我和他写篇序文和封面题字，我都照做了。所以我们第一版在台湾印，印精装10000本，海外就流通了。以后那几年我听说修改过很多次，至少亦修改过有4-5次。我哋而家用嘅版本定本，修改过嘅版本，最早印嘅我仲留低几本做纪念，所以见到佢呢个版本少啦。李炳南老居士未见过，佢老人家往生啦。佢呢个版本喺海外嗰阵时啱啱搞好带去海外，我系第一个见到嘅。我哋嘅缘好深，正知正见。下莲居老居士汇集嘅经文，字字系真经，佛讲嘅。下老居士冇换过一个字，冇改一个字，字字句句都系5种原译本嘅原文。佢就系重新编排，冇改动，真经啊！唔好怀疑，经上讲嘅全系释迦牟尼佛讲嘅。如果对呢部经仲有怀疑，仲有批评，咁系造业，嗰部要自己承担。呢部经嘅经文，经早年李炳老讲过一次，喺台中发华寺。听众唔多， 我估计 唔超过100人。以后就冇再讲。佢讲嘅时候，将呢部经嘅段落，而家我哋讲科判勾出嚟，注解就注喺经本上。呢部经老师亦交咗俾我，我睇完之后非常欢喜。我跟老师多年。 佢嘅諗法睇法我完全明白。佢嗰啲資料俾我，我就睇得懂啦。前後一共喺美國同台灣講過十次，都冇用黃念老嘅注解，講過十次。後面兩三次參考念老嘅注解。85歲以後，我將華嚴經停咗啦，專讀呢部經，專講呢部經，专弘呢部经，其他全放下啦。我哋要明白，我嘅个性亦好强，唔真正搞清楚、搞明白，我唔相信。所以我学法，真正相信佛，系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同我奠定嘅基础，对正宗。早年忏文法师劝我，李老师劝我，我感谢，但是冇接受。一直到我第二次讲华严经，见到文殊普贤都是发愿求生净土先成就的，我好惊讶啦。文殊普贤是我哋从学佛开始就最佩服的两位大菩萨，然后我再看善财五十三参，善财是文殊菩萨的得意门生，他修什么法门？华严经讲了两次都没有发现，你就知道大乘教有几难了。这一特别留意去找答案，再翻经典，睇法唔一样啦，真见到啦。善财童子去参访吉祥云比丘，四十华严用吉祥云，八十华严用德云，同一个人。善财童子去参访，佢修波州三昧，为善财童子开示讲二十一种念佛法门，呢二十一唔系数字，物中表法，显中表法喺华严系用十，十代表圆满，物中十六代表圆满，二十一代表圆满，所以二十一门就系大圆满。大圆满咩意思？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门门都是念佛法门，真不可思议。再看最后第五十三参，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度归极乐，我们这先明白文殊普贤善财童子彻头彻尾就是念佛三昧，专修净土。我将佢搞清楚之后，就重视净土啦，认真去学，到最后完全归依净土，完全归依，完全系从华严经，华严系大本经，无量寿经系中本华严，阿弥陀经系小本华严，原来呢三部经系一体，经文有讲略唔同，华严讲说，弥陀经略说，里面嘅义理境界毫无差别。最后呢，全经都归一句名号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系全部华严经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讲的无量法门，就在一句名号里头。海贤老和尚92年专持这句名号，一切时一切处未曾丢失， 佢正得功夫成片，是一心不乱，你一心不乱。你如果问我佢用咗几长时间，我估计20年。20年大概系最初嗰5年，唔会超过5年。3年到5年佢正得功夫成片。10年正得是一心不乱。20年亦即是40岁正得你一心不乱。你一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罪业消尽了。念这句佛号就是念戒、念定、念慧圆满的戒定慧，怎会不消业障呢？五逆十恶业都能消干净。我们现在敢讲这句话，是因为海贤老和尚为我们做出榜样，我们先敢讲。他做到了，真做的就是一句佛号，简简单单，一点都不啰嗦。他不识字，一生未听过人讲经，亦未读过一部经。你问他的修持，他只知道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这句佛号念到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有资格往生。念到是一心不乱，等于证阿罗汉果。念到你一心不乱，就是发生大事，他做给我们看的。我们智慧、德能、福报都不及他。见他行的路咁稳当、咁简单，我们非常羡慕。他能开悟，我为什么不会？我们之所以不会开悟的障碍，就是烦恼习气无放下。我们知道烦恼习气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但是习惯成自然。真想放，它就是放不干净，时时起现行来障碍。要痛下决心将它写了。写了障碍就没了。顺利通关，绝对生净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以今世悔过，修道行善，诵经持戒，发菩提心，专念极乐，至心回向，求生净土。这些是我们现前要做的事。咁我哋用最简单嘅，我哋学海贤老和尚，就一句名号得唔得？得。点解呀？佢做出嚟俾我哋睇啦。佢得，我相信我得，你亦得，我哋大家都得。问题系你有冇真做？佢成功嘅秘诀，老实听话，真干。咁就係点解佢能成就，我哋跟佢学，同佢咁做，做唔成功咩原因？我哋唔老实，我哋唔听话，我哋冇真做，我哋唔及佢嘅就係呢三件事。要勉励自己，日日睇老和尚张相，佢20年从一个凡夫念到你一心不乱，你一心不乱往生极乐世界，是实报庄严土。唔使阿弥陀佛加持，佢就系阿惟越智，又何况得佛力加持？真实嘅例子摆喺我哋面前，我哋如果唔彻底放下，咁真嘅错啦。老和尚平时嘅口头禅，一句话劝人，无论咩人见人都会同佢讲好好念佛，成佛系大事，其他都系假嘅。 念佛往生不退成佛是真的，不要被世间的杂念妄想干扰我们，将我们的功夫破坏了。所以妄想杂念通通放下，一句佛号念念相续就啱啦。咁就係海贤老和尚嘅真正弟子。你能咁做，你就係佢嘅好学生。将来往生极乐世界，佢一定同阿弥陀佛一齐嚟欢迎你。我哋再睇下面经文。於是圣弥陀此愿共得，遮其宿业，遮就是指住，宿业是我们自己过去生中做的业，无论善业恶业通通都不好有。有善业将来往生三善道，有恶业将来生三恶道，出不到六道轮回。所以善业恶业通通要放下，只有一句佛号绝对生净土，你一点不可以不知道。不要说恶业我要放下，善业不错要多修，错了。善业这样的是三善道，善恶都不要，那怎修？就一句佛号够了。行善不将行善摆在心度，断恶亦唔好将断恶摆喺心度，心上咩都冇，只有一句佛号，咁你就啱啦，完全啱啦。呢、这个宿业里头有善业有恶业，遮就系放下嘅意思，就系制止嘅意思。梦法摄引不堕三途，三途就系三恶道，净生极乐。好快你就往生到极乐世界，故云无不遂者。这个遂就是满愿，遂指求生极乐之愿得满足也。你能满愿，你往生极乐世界去了。可见宿业深重之人，皆可不更三途。不更三途是不再到三恶道了。大业往生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确实是大业往生的。弥陀悲愿之心，摄度之广，摄受众生，普度众生，超逾十方。这个十方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弥陀的慈悲超过，弥陀的理念超过，弥陀的方法超过。我们要认清楚，坚定信心，绝对不被外境动摇。重要啊！最后这段，当前海外佛教界于大业往生之子颇有争议。他写这段的时候，这段是以后加入去的，他去美国见到了。美国那时候一般学佛的大德对大业往生有批评，我在美国确实有些大德信徒很多，势力亦不少，我们后生初到美国不敢批评，得罪他的话在美国行不通，所以要行信众生。当时周宣德老居士他退休了，仔女都在美国读书，那个时候毕业了，做紧嘢了，他在那边养老，我去美国，他去机场接我，从机场翻入市区，在洛杉矶那个地方差不多要个半钟头，在车上就跟我讲，我们亦好熟了，他跟李老师是老朋友， 年纪大概同李老师差唔多，好感叹咁同我讲，佢话净空法师啊，佢话而家有人讲大意唔会往生，咁我哋点好？真忧愁啦！而且讲呢句话嘅人喺美国地位好高，徒众好多，物中常侍，佢冇出家。我亦听过佢个名，未同佢见过面，连周宣德都动摇啦。周宣德是台湾大专学生学佛，佢是第一个大头，佢是台大教授，神熙学社就喺佢手上组成嘅。佢喺台中访问李老师，嗰日正好我在座。同佢讲，同李老师讲，台大学生学佛嘅状况，老师听到非常欢喜，因为一般社会大众都认为佛教系迷信，佢话咁好啦，大专学生都学佛啦，佢哋都好聪明有智慧嘅人，咁应该唔系迷信啦。所以李老师听到好欢喜，送佢走之后，我就同老师讲，我话老师呢件未必系好事啊。老师碌大眼望住我，点会唔系好事？我同佢讲，万一学校啲学生学佛，嗰、那个老师教佢嘅，将佢教错咗，教偏咗，将来边个能将佢哋嘅知见修正过嚟？老师听到呢句话，好冷静落嚟，谂咗一阵，大概五六分钟，同我讲：你讲得有道理，点好？老师问我，我话我哋而家门口挂嘅牌系慈光佛教图书馆，我哋图书馆可以办讲座，利用星期日，台中地区嘅能行路嚟图书馆嘅，我哋每个星期同佢哋上堂，我哋亦有一批大专学生，将来嗰边啲大专学生学歪啦，呢边啲学生可以纠正佢。慈光大专讲座就咁嚟嘅，办慈光讲座，老师好用心，点排课程，搵边个嚟讲，老师都同我商量，我提供意见俾佢，所以决定咗六门功课。第一个系介绍佛教嘅，佛学十四讲，特别为大专学生编嘅，就系认识佛教，叫佛学概要。第二个系从佛经里面揾出一部小经《八大人觉经》。八大人觉经八条，前面两条是小乘，后面六条是大乘，大小乘都有，非常好这些课程。第三个解门，两部经，一个是圣宗的《容波野心经》，再一个是法相的，法相没有适当的版本，自己编了个《唯识纲要》。编呢啲课程我都有参加，我提出嘅资料，老师都全部接受啦。行门里面亦收两门，行门里面嗰两门，一个系普贤行愿品大乘嘅，另外一个系阿弥陀经净宗嘅。老师主讲十四讲，老师自己讲，佢仲再担任弥陀经，弥陀经是难信之法，他讲两门课。另外的老师有徐欢成，徐老师他亦是大学教授，亦是李老师的学生。徐老师讲八大人觉经，周嘉伦居士我们同学，他负责讲普贤行愿品、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徐醒文居士讲唯识， 另外仲有个刘老师，课程六门课程咁分配，持纲讲座咁就办起嚟啦。我系每一届嘅旁听生，但系到第二届嘅时候，老师派我一个任务，因为每日下昼有两个钟头问答，系喺暑假，暑假朝。全台湾的学生提供食住，图书馆提供食住，好似有百几个学生，一百零几个，规模亦好大，学四个星期。老师每日下昼有两个钟头俾学生提问答，提问嚟解答。第一日佢嚟解答，主持问答。第二日以后，佢就叫我代上呢堂课，呢一堂唔使准备，冇得准备，唔知佢问咩问题，所以我就代老师主持呢门功课。反正我如果唔识答，就请老师嚟解答。好在四个星期落嚟，仲未将我问到。里头确实亦有啲好尖锐嘅问题，我同嗰啲学生结咗缘，佢哋就系我以后喺海外弘法嘅基础。如果冇佢哋，边个请我哋出去讲经啊？冇可能噶。以后道安法师喺台北办咗个大专佛学讲座，请我做总主讲，我喺嗰度教咗三年半。所以我当时识到啲台湾大专学生差唔多有二三千人。我哋相处都好熟。佢哋毕咗业去国外啦。有唔少仲继续学佛。我一出国马上就联络上。所以先能喺海外到处巡回讲经，先有呢种缘分。呢种缘分是偶然一句话引起嚟的。当时在美国对净宗批判，不承认大业往生，认为一定要消业。就算特鲁居士提出这个问题，表情好沮丧。我们坐在车道，从机场回到市区，坐在车道他问我，我就跟他说，我跟他开玩笑，我话唔可以大业，咁唔去咪好咯。佢话点解你咁讲啊？我话唔大业，你知道极乐世界系点嘅？佢话点嘅？我话极乐世界只有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去做咩啊？佢话点解啊？我话你谂下，等觉菩萨仲有一品生相无明未破。佢大唔大业？佢明白啦。如果唔大业嘅话，咁就只有佛一个人唔大业，等觉以下通通大业，只系大几多唔同啫。点会唔大业？观音世字都大一品业，佢完全明白啦，笑起嚟。我话唔好受佢影响，好好念佛，绝对得生净土。如果真唔大业，极乐世界就只剩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只有佢唔大业，诸佛如来唔大业，等觉以下通通大业。我将佢嗰种忧虑、怀疑，将佢断咗啦，佢高兴啦。我话我哋要相信经，经常讲嘅佛嘅四依法，依法不依人，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呢一点要明白，点可以听人随便几句话就俾人吓亲啊？讲呢种话嘅人，佢对净宗冇搞清楚。但系我同佢讲，我哋亦唔好破坏佢，亦唔好同佢辩驳。点应付呢个问题呢？我哋岌头，佢讲得好好，咁业越烧得多，品位就越高。我哋用呢句话嚟回应，使唔使消业可以消业好啊？ 业越烧得多，品位越高，唔同佢冲突，唔批评佢哋，和睦共处，互相赞叹。佢唔赞叹我哋，我哋回应系赞叹。喺呢个世间，嫉妒障碍自古以嚟就好严重，讲话唔小心会惹出好多麻烦，同自己做好多障碍，一定要小心谨慎，要用智慧嚟应付，唔好用感情。尤其好似呢种非常尖锐嘅问题，一唔小心惹大麻烦啊！所以要谦虚，嗰啲教外对大业往生有怀疑嘅，我哋正好碰上啦，一定要用善巧方便将佢化解。所以根据本经，而家我哋根据呢部经，则知大业往生之说实具佛愿，就是第二十一愿悔过得生。阿弥陀佛自己讲的那个业指的就是恶业，恶业善业最好都不好大，往生的品位高，恶业不大忏悔忏除了，善业还有，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但是有人天两道，你生同居土，你不会生方便土，你不会生实报土。海贤老和尚生实报土，海庆老和尚最低限度亦生方便土，他绝对不会在同居土。我们不可以不搞清楚，不搞明白不得。所以忏除业障用什么方法？一句阿弥陀佛。我们学海贤老和尚、海庆老和尚都是一句佛号，还有他母亲贤公的母亲86岁往生自在走的，都是一句佛号。他们都未听过经，都未读过经，所凭藉的就是老实听话真干，师父教他怎么做，他就能守咗一世。这个就是成功的秘诀。下面我们看24章的第13章，48愿的第22愿，国无女人愿。请看经文，我作佛时，国无妇女。经文就八个字，念老的注解，又像这又像是第十三章，前面跟各位讲过，汇集这本经的时候，夏年老邀请他师父慧明老法师还有梅光熙居士三个人一起用了三个月时间汇集这本经，非常小心谨慎，因为这本经是全经的精华，是全经的中心，是阿弥陀佛自己讲的，世尊为我们重述，所讲的就是阿弥陀佛的原话，所以非常谨慎。这章里面有三愿，就是第22、23、24，这愿是第一愿，22国无女人愿，见吾译五种原译本里头吾译的版本，说明汇集的来处，没有改动经文。若有女人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这愿是第23愿艳女转男愿，我们的科判在底下一段，又称女人往生愿。第24是莲花化生愿，这愿亦是不译的。我们看第22国无妇女愿，不译曰 令我国众无有妇女，汉亦愿成就民众。女人往生者，则化生皆作男子。又若其国中悉诸菩萨、阿罗汉无有妇女，呢一句好啊！极乐世界全部都是菩萨、阿罗汉，冇妇女。后面又引用唐道宣律师，佢引经讲：十方世界有女人处，即有地狱。今极乐无三恶道，亦无妇女。顺是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盖男女之间二生情爱，便是退缘。是以极乐同居胜于娑婆。这种情形凡圣同居土里头先有，方便土就冇啦，全是阿罗汉。这一缘好啊，阿弥陀佛将我们的烦恼，最严重的烦恼，他的根断了。我们这个世界自古至今人类繁衍靠男女，靠生育。现在地球上人口这么多，想下抗战时候六十年前，或者再往前推十年，抗战期间七十年前，抗战期间中国有几多人？四万万、五千万。我们在学校读书唱歌，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现在有几多？翻一倍都不止啊，好似两倍啦，三四一十二，十二亿，唔止十二亿，我听讲差唔多有十四亿，加咗两倍啦，人口爆炸啦，地球上资源有限，咁耗费落去，地球嘅资源会耗费干净，人点生存？所以人口嘅问题、资源的问题、粮食的问题都爆发了。极乐世界呢？极乐世界人口增加不靠生育，他没女人，他怎增加的？是移民增加的。十方诸佛刹土的人移民去极乐世界，每日增加几多呢？讲不出来，不可思议。每日增加二十四小时唔中断，时时刻刻，十方世界都有好多好多念佛人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阿弥陀佛佢用化身，阿弥陀佛接引佢发嘅愿，每个往生嘅人，弥陀都要化一尊化身去接引佢。阿弥陀佛化无量无边身，接引一切新往生的人，从来无间断，分分秒秒化无量无边身接引。真身呢？真身在讲堂道如如不动，同大家讲经说法，那个是阿弥陀佛的真相实相。每个往生的人，所以我们听到怎会不去？每个往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讲堂里面就有你的座位，莲花上有名，座位上亦有名，你入去讲堂，就在那个时候，你的智慧、神通、道力跟阿弥陀佛差不多，连身相都一样。阿弥陀佛化无量无边身，每个往生的人跟阿弥陀佛一样，亦化无量无边身去做什么？佛接引众生。每个往生的人化无量无边身去十方世界拜佛，去十方诸佛刹土道供养佛、拜佛、去闻法。真身呢，本身在讲堂都没有动，那几时醒？我们现在建一尊佛都难， 见一个善知识亦唔容易，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去见十方一切如来太容易啦。你随时可以见到，供养受福，听经修慧，福慧相受，冇丝毫障碍。嗰种地方去唔去？諗到我哋喺呢度学法咁难，而家善知识真嘅一个一个凋零，后面冇计起嘅人才点好？去极乐世界嗰个地方，我哋相信係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第一道场，无比殊胜。去到嗰个道场，你先真嘅叫满愿啊！你可以同时福慧上受，而且念念都圆满，唔系修小福报，唔系修小智慧，所以到极乐世界必成正觉。第十二愿，必成正觉就系必定成法。咁临唔去咩？要去点呢？放下，乜嘢都要放下，唔放下唔得。放下就系啦。释迦牟尼佛为我哋介绍西方净土，我哋喺呢度见到啦，听到啦，就应该毫无怀疑，一心愿生净土。生净土圆满福德智慧，唔为自己，为边个？为普度十方三世一切刹土里面苦难众生，为佢哋，唔为第个。我哋同阿弥陀佛同心同德，同释迦牟尼佛同心同德，要真做，冇怀疑，冇忧虑，全心全意去做，一定成功。点解呀？我哋同佛有感应，佛会帮助我哋，佛同我哋安排嘅道路，唔好为自己着想，系早年张家大师教我嘅，一定听佛安排，自自然然就听佛安排。无论境缘是善定是恶，通通都是提醒我们自己的境界，提升自己，提升福慧。逆境无怨恨，顺境善缘，无留恋，在它里面断贪嗔痴慢疑，从境界上断，顺境断贪心，断傲慢，逆境里头断嗔畏，断愚痴，境界上断是真断，就是将佛法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待人接物，那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生活能过得去就快乐，衫着得暖就得了，食得饱就好啦，冇好坏之分。住有间屋仔可以遮风避雨，几快乐几自在。每日充实嘅系福慧增长，烦恼业障自然化解，冇啦。你睇几快乐几自在，有缘全心全力帮助苦难众生，我哋去引导佢，系用教学引导，系用伦理，用道德，用因果，用古圣先贤嘅教诲去引导，引导自己亦引导人。道宣律师引经，引边部经？念老冇同我哋指出嚟，但系嗰句话非常有道理。十方世界有女人处即有地狱， 男女关系里面，地狱的业因非常复杂，不小心就堕落了。极乐世界好，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极乐世界亦没有妇女，妇女往生都转成男身。我们这个世间，男的变女的，女的变男的，太多了。附体、外国催眠的，都同我们证明了。某人他前世是女人，这一世是男人。某人前世是男人，这一世是女人。愿不一样，念头不一样。为什么他会换身体？就是爱情爱。男的爱女的，爱女人的念头就变成女人，来生变成女人。女人爱男人，她就会变成男人。不是生生世世做女人，生生世世做男人，不是。都是你临终过一念。情执主宰你得男身定是得女身。极乐世界好，冇情执，佢亦唔系胎生，佢不生不灭，通通系外头移民去嘅。极乐世界嘅本土冇生育，平等世界呢种就系极乐世界俾我哋娑婆世界殊胜，同娑婆世界相似嘅差唔多嘅亦唔少。在虚空法界亦好多，呢啲系退缘，所以系极乐同居胜于娑婆。就凭呢一点就超胜太多啦。我哋再睇下面第23愿，厌女转男愿。呢愿系假设亦系事实。若有女人问我名字，得清净信，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其实往生到极乐世界全都是男身。我们都知道往生极乐世界莲花化生，女人坐上莲花，佢自然就变啦，佢自然变成男身。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佢嘅身上同阿弥陀佛系同一个母住出嚟嘅，平等啊！咁系咩啊？系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啦，唔平等，身上唔平等。会引起烦恼，相貌好的骄慢骄傲，相貌差的有自卑感，那就是烦恼了。这种情形古今中外到处都有，不单止我们这个地球，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亦都通通有，都有呢种烦恼，呢种唔系好事嘅。所以阿弥陀佛嘅极乐世界，人嘅相貌完全相同，体质亦完全相同，身体唔系血肉之躯，身体只磨真金色身，相好，通通具足。84000相，每个相亦具足84000随形好，每个好都放光明，放84000光明，光明之中有一切诸佛如来菩萨喺度讲经教学。亦即是话十方世界通通影现其中，你都睇到。一个身就系宇宙，比我哋嘅概念中大得多。我哋讲宇宙系非常有限嘅时空。 极乐世界是无限量的。我们这里是法上土、法上身、阿赖耶的境界上、物质现象、阿赖耶的转相、起心动念、阿赖耶的业相，我们讲的自然现象，极乐世界无，去那边转色成智，花开见佛就转色成智了。所以他得的相貌是平等的，虽然有四土三辈九品，不是没有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平等，意念平等，通通都是念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念。阿弥陀佛就是自性，是自性的德号，不可思议，神通、智慧、道力、相好，都是我们讲的福报，个个都同阿弥陀佛平等。阿弥陀佛有的，往生的人全有，无一样欠缺。我们还留恋这个世界做什么？这个世界是假的，留恋是妄想，一场空，你什么都带不去，为什么不放下万缘？佛教好啊，教我们彻底放下，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就开智慧了。为什么没有智慧？你没有放下。海贤老和尚一生未读过书，一生不识一个字，他有智慧，他什么都知道。智慧从哪里来的？放下来的。放下自性本有的智慧就现前了，不是外头来的。这么说我们要相信，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为我们讲了这么多经论。你看大藏经，大藏经古时候交通非常不方便，路途这么远，都是用罗马孭经孭到来中国，所以中国的高僧大德、印度的大德都从经典度精挑细选，将我们需要的都带来了，还有很多很多带不到的，现在都失传了，没了。所以我们大藏经不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讲的全部局部，他讲了很多啊。这种智慧从哪里来的？他从哪里学来的？无老师，无老师怎会讲出这么多见性，明心见性，老师是从自性流出来的，学生亦从自性流出来的，所以流出来的对下完全一样，一丝毫差别都没有。为什么？自性是同一个，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我们对经教先不怀疑，先真正能接受，能接受将来自己会开悟。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能将这本无量寿经科住，读上1000次，你就开悟了。为什么？1000次认真去读，读的时候没妄想，没杂念，用清净心、平等心去读，1000次读下来，清净心得到了，平等心得到了，就开悟了。你的智慧福德就同佛平等，是真的不是假的。大乘8个宗派，在中国小乘2个宗派，祖师大德随顺众生的根性，根性不同，用的方法就不同，目的是一个。什么目的？开悟，都是引导你开悟，开悟你自性般若智慧现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你先真正有能力度众生，根属众生是最可贵的。什么叫根属？相信净土就是根属。海贤老和尚一个字都不识，一生未读过一部经，未听过一次讲演，他是根属了。他师父提出来了，这个是个根属众生。根属众生只要有缘，他因具足了，只要有缘他就会结果。缘是什么？给他缘，他最殊胜的缘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他好乖，一句弥陀念了92年，真成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你睇因缘果，大善根、大福报，先遇到真嘅好老师。老师识货，老师识睇人，一睇嗰个人根性好，佢会成就，要帮助佢。一句佛号摄心，将妄想念走啦，将杂念念走啦，将以前烦恼念走啦，将而家做嘅业念走啦，全念走啦。心里头乜嘢都冇，只剩低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嘅智慧现前，阿弥陀佛嘅道行现前，阿弥陀佛道众生嘅方法亦现前啦。佢同阿弥陀佛无异啦。所以我劝人，老和尚光碟一日睇3次重要啊。你如果老实念，将你嘅烦恼习气念走，你就同老和尚一样开悟啦。仲带住烦恼习气唔得啦。边一年你先能开悟啊？我哋睇第23愿睇经文。我哋重新读一次，若有女人问我名字，得清净信，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我哋睇念老嘅注解，第23，厌女转男愿，善导大师，于观念法门。识此愿云，呢啲系善导大师讲嘅，都喺夏老晚年最后篇嘅《静修哲要》里头。《静修哲要》呢本书，黄念老喺晚年亦最后将佢细讲一次，叫《报恩谈》。《静修哲要》《报恩谈》。而家我哋将佢整理出文字，亦做成有声书，就系、是、依照文字读一次，嗰隻光碟同本书都出嚟啦。我哋有大量翻印，对静中同学有非常大嘅帮助。最简单、最扼要嘅修行方法，亦保证你一生往生净土。我哋睇观念法门里面嘅解释，讲乃由弥陀本愿力故，呢种唔系自己嘅功夫，唔系自己嘅能力，系阿弥陀佛愿力加持。女人称佛名号，正命中时，即转女身，得成男子。弥陀接手，菩萨扶身，坐宝莲上，随法往生。阿弥陀佛接引你嘅时候，随手将你提起嚟，摆喺莲花上。呢、这个时候你已经转成男身。你话几时转嘅？坐上莲花就系男身。 仲未上莲花是女身，上了莲花就是男身。这段是经文啊，我们要相信啊。又仲是善道大师讲的，一切女人若不因弥陀名愿力者，千劫万劫恒河沙等劫，终不可得转女身。这一段说明乜嘢？女身转男身靠自力唔容易，咩原因？习气，六道众生冇第二样。一般人讲嘅命运，命运就系习气，习气就系命运。原因是坚固的执着，叫情执。坚固的执着，不肯放下，念念不忘记，学佛啦，知道它是假的，还是放不下。什么原因？情执，习气太深了，不容易啊。下面我们再向下看，如释迦因地，释迦牟尼佛这里举例来讲，他在因地，亦即是他做六道凡夫的时候，行菩萨道，菩萨道是六道，修这六道，修几耐呢？即一大阿僧祇劫，勤修占离女身。咁非常唔容易，点解要咁长时间？咁就证明阿赖耶里面嘅业杂种子嗰种力量几咁强大啦。你好想转，就系转唔到。我哋明白呢个道理，佢系真实修行功夫，喺男女场合当中，无论任何场合，要能将情睇淡，越淡越好，对自己往生有把握。最难断的是情执，真正修行人就用这句佛号，念头一起来，第一念、第二念阿弥陀佛，那就断了。佛号功德不可思议，起贪心阿弥陀佛，起亲畏心亦阿弥陀佛，起如此心阿弥陀佛。佢一起心，无论呢个心系善定系恶，通通用一句阿弥陀佛取而代之，唔可以有第二个念头，就一句佛号，你就绝对成佛。这个是真佛弟子、弥陀弟子。我们时时想到我是弥陀弟子，那就什么都不要摆在心里。弥陀弟子心里头只摆阿弥陀佛，那就啱了，那比什么都重要。千祈要记住，修行就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之处，这种叫真修。根尘相离的时候，那修什么？是在根尘相接触的时候，真修行，真放下了，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然后你就知道真放下难。八万四千法门都是真放下，太难太难了，正中法门方便，心中有阿弥陀佛，其他放下还有一个，那就好做得多了，差太远了。我们到几时呢？到了极乐世界再将阿弥陀佛放下，圆满的消归自性。我们现在讲回归自性，自性里头一翻不立，连阿弥陀佛亦无， 先是圆满的真正阿弥陀佛，无量国，回归到无量国啊。未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前，心里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学海贤老和尚不拐弯，我们就能成就，一生就能证得圆满。这一段我们读下去就得了。今以问佛名号得清净信，底下个括弧同我们解释，清净者离恶行之过失，无烦恼之垢染，无垢无疑之信心，名清净信。清净心里头生出来的信心，由于净信发菩提心，厌离累身，愿生极乐，信心愿切，必起念佛之圣行，蒙佛本愿加慧，就是第二十三愿加持你，于命中时即转女成男，往生极乐，是为厌女转男愿。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